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3集。 为什么非得和我一块吃？莲香不是叫了你吗？ 亲人团聚才叫年夜饭。 夏侯恋叫来人把菜端下去热一热。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菜，你总得给个面子吧。 沈觉的笔顿了顿，夏侯恋干了什么他都知道。今天有个油莲冲着白痴抛了媚眼，他立马下令把那个不安分的玩意儿卖了出去。他也知道夏侯恋亲手烧了金陵菜，巴巴烧进宫来。那会儿他在宫后院应付小皇帝，那个不成器的异想天开，要把宫宴摆在豹房，让大伙和老虎一起吃年夜饭。天知道他有多想一脚踹飞那个死小孩，去司礼监见夏侯恋。虽然和夏侯恋分居宫内宫外，但夏侯恋的一举一动他都掌握着，只是这傻子不知道。他每天忙完，唯一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，就是看一看底下人报上来的字条，上面写着夏侯恋一天的行踪。沈觉压了压嘴角，淡淡说了声：“ 行吧，随你。” 亲人团聚才叫年夜饭。夏侯恋说完，忽然有些发怔，他还没有把迟燕找回来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要是活着，也不知道和谁在一块吃年夜饭。沈觉看出他的怔忡，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我哥了。” 夏侯恋站起来靠着窗子，外面的天空漆黑如墨，再过一个时辰，宫里四处就会放出烟火，烟花会让整个天空艳丽如昼。 我有些怕，我怕我哥其实已经没了，可我还没有给他做灵牌，没有灵牌他就听不见我的祈福，也找不到回来的路，他会变成一个孤魂野鬼，无家可归。 夏侯恋望着漆黑的夜空，沈觉望着夏侯恋。夏侯恋看天穹的时候，总有种无比落寞的感觉，像一个流浪很久的人，让人心疼。沈觉走到他的身后说道：“ 不会的。” 夏侯恋回眼看他，沈觉低下头执起夏侯恋的手。夏侯恋的手腕上挂着他送给他的星月菩提，红澄澄的菩提子像一颗颗相思豆，说不清楚是他原本就是这样，还是寸寸相思让他变得如此圆润饱满。 这串佛珠很有灵性，你带着它，佛祖会听见你的心愿。 沈觉说：“ 你有没有听说过倭人那边有一种说头，说神明不是天地造化孕育，而是依靠凡人的信仰而生。若是有朝一日人们不信了，这神也就没了。” 没，你听得懂倭语，我又听不懂。 沈觉道：“ 现在你听过了。同样的，只要凡人一直信仰他们的神明，他们的神明就将永远存在。所以没关系，只要你一直念着他，他就一定会活下来。” 除夕夜，云仙楼灯火通明，红绡一扎扎挂在梁上直坠下来，拢着大红八角灯笼，红晕晕的烛火，整栋云仙楼都仿佛被罩在一层淡淡的胭脂色里。女人的肌肤在这层胭脂里光泽流淌，像上好的羊脂白玉。戏台子上面咿咿呀呀唱着戏，那嗓子婉转清韵，曲曲折折一直传出去老远。一个穿着破旧羊皮袄子的青年，踩着一双布靴进了云仙楼的后院， 他背着打了补丁的包袱，一路上低着头沉默不说话。云仙楼的妓女们看不上这种乡巴佬，有的还嫌脏，都绕道走。宝却觉得这孩子乖巧，不像浪迹在胭脂胡同那帮闲耍滑的，油得要命，还喜欢和他的女儿们勾三搭四。上回有个浪荡子让他计划捧的头角养了孩子，气得他连续五个夜晚没有睡好觉。可这孩子一瞧就是没那等心思的，眼睛一眼就能望见底，心里想什么眼睛里都能看见，让他觉得可靠。 你是哪儿人呢？ 宝堆出亲切的笑容，一面引他进院子，一面问道。 山里人。 青年道。 还真是乡下来的，看你这模样我就知道。 宝拉开一扇门，提裙踏进门槛。 来京里做什么呀？家里地种不下去了，是投荒来的。 青年跟着宝进门，里面是一间院子，中间种了许多花，已经枯了，只剩下凌乱的花藤。两边都是厢房，全都亮着灯，里面传来暧昧的声音，光晕从纱窗透出来，晕黄的颜色，每一个光晕都仿佛暗示着一个隐秘的世界。 我是来找我弟弟的。 青年垂着眼帘道。 我把他弄丢了。 哎呦，这人海茫茫的，京城又这么大，可不好找。 宝掏出钥匙打开柴房的门。 那你以后啊就睡这儿，前头睡过一个帮闲的，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得了厂工青眼了，飞黄腾达去了。他呀落了几件衣裳在这儿，你看着能不能用，能用就收着。 青年走进去，把包袱放在木桌上，墙边的香笼里放了几件粗布衣裳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点头说能穿，就是不合季节。 你呀好好在我这儿干，工钱定不会亏待你，你要找弟弟不怕也有门，谁不知道咱们胭脂胡同是消息最畅通的地方啊，你慢慢托人打听，总会找着的。 宝说道。青年点点头。 新来的小厮吗？ 一个清澈的声音响起来。青年抬起头，看见门边转出个窈窕的身影，他身后有一盏晕红的灯笼，旖旎的光晕映着他的脸，精致明艳的眉目仿佛要融化在灯火里。 你叫什么名呀？ 阿厨问。天空升起烟花，爆炸声响亮如雷，明亮的光焰里青年的身影终于明晰。他有着恬淡的脸庞，双眼澄净剔透，有若净色琉璃，右耳边一点荧光璀璨夺目。 夏侯， 他说。 我姓夏侯，你们叫我夏侯就好。 正月初一，天还没有放亮，四下里蒙蒙的黑，更漏的滴答声从宫殿里随着风传出来，不紧不慢的一长串。司徒锦艰难地穿梭在来来往往的太监堆里，再过一个时辰，皇上就要在奉天门接见文武百官、各地藩王列侯、海外诸国使臣的朝贺。司礼监诸太监忙得像个陀螺，有的捧着御前新换下来的茶盅，有的捧着一会儿要在谨身殿烧的香炉，个个闷着脑袋，蚂蚁似的在殿门高檐底下跑来跑去，见了司徒锦连礼都来不及行，匆匆道一声大当头便擦肩而过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